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欧阳菁回到会议室，他是心如乱麻。无论如何都不能在这块土地上久留了，得赶快动身去美国。可李大康又逼他在离境前办妥离婚手续，如果不答应他，万一他从中作梗，他又怎能对抗得了位高权重的丈夫呢？这时王行长让他谈一个技术性问题，叫了他几声他竟然没听见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欧阳菁站了起来，一脸病容地说， 实在对不起王行长，我的头疼病犯了，脑袋疼得像要炸开似的。 王行长让他回家休息，他就拿起包离开了会议室。王大陆送的帝豪园别墅是欧阳菁的栖身之地，他经常站在花园里发呆，或抬头仰望玉兰树上皎洁的花朵，或低头凝视篱笆下盛开的玫瑰，一站就是半天。美丽的花朵让他暂时忘却了尘世烦恼，灵魂悠悠出窍，融入花丛当中。偶尔传来喧闹之声，他会浑身打一个激灵，仿佛从梦中惊醒，然后拖着慵懒的脚步，神情落寞地回到了大别墅里。他有着和生理年龄极不相符的心理状态，对于爱情仍然像年轻的时候那样执着，但于白日梦中不肯醒来。他虽说保养得很好，50出头的女人了，皮肤还是那样白皙，身材还是那么苗条，但是额头上终究爬满了又细又深的皱纹。他深爱韩剧《来自星星的你》，病态似的一遍一遍地看，浪漫的爱情故事和他的白日梦化为一体。他喜欢端一杯红酒，蜷缩在别墅2楼的沙发上，孤独地度过漫长时光。但他不觉得孤独，他跟着偶像都教授笑，伴着都教授流泪，完全把自己变成了剧中的女主角。王大陆说，这些无聊虚假的电视剧是精神鸦片。欧阳菁同意，但他需要的恰是这种精神鸦片。王大陆劝他去看心理医生，他说，把我治得像李达康一样清醒吗？那我宁愿去死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欧阳菁在丈夫身上始终得不到梦想中的爱情，这使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回家的路上，欧阳菁一直在想自己的处境，一切都无可留恋了。本来他对大学同学王大陆还寄托着一份情感，但王大陆虽然关心他，却始终和他保持一段距离，并暗示他自己不是都教授，这很让欧阳菁伤心。可是出了事还得找王大陆。等王大陆的时候，天已经黄昏，欧阳菁站在花园里久久地发愣，心里边一阵酸楚，眼泪润湿了他的眼眶。王大陆过来时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。欧阳菁在月色下郁郁地对王大陆絮叨， 今天省检察院的一个小姑娘突然跑到行里来了，要找她了解部分企业的贷款情况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王大陆认定这是危险逼近的信号，他告诉欧阳菁，李达康已经向他发出了警告，现在必须办妥两件事，第一，和李达康协议离婚，越快越好。第二，离婚手续办完，立刻飞美国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欧阳菁不甘心就这样放